崇德守信，包容开放，博爱奉献，博乐一流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给我最亲爱的你，看你不畏惧